第十五章，策马人阿里法次又发言说：智者岂能以虚言作答？岂能以东风果腹？岂能以无意的废话、无济于事的言辞来辩护？不但如此，而且你还废除了敬畏天主之情，断绝了在他面前的莫道。其实是你的罪恶教导你说话，叫你的口舌诡辩，定你罪的是你的口而不是我，是你的口唇作证控告你。你岂是第一个出生的人？在山岳未有之前，你岂已诞生？难道你听见了天主的机密，把持着智慧？有什么事只有你知而我们不知，只有你明了而我们不明了？我们之中也有白头老人，年纪比你父亲才大。天主的安慰和像你说的温和的话，你以为还太少吗？你为何让你的感情控制着你？你的眼为何冒火，竟向天主发怒，开口说出这样的话？人算什么而敢自称洁净？妇女所生的敢自称正直？你连自己的圣者还不信赖，在他眼中连苍天也不纯洁。他连自己的圣者还不信赖，在他眼中连苍天也不纯洁，何况一个堕落可憎、隐恶如水的人？我要告诉你，你且听我说，我要说明我的经验，即贤者所传授、受之于祖先、一点儿也不隐瞒的事。这地方原只赐给了他们，尚无一个外方人从他们中间经过。恶人一生饱受苦恼，寿数已给暴君限定，恐怖之声常在他耳中，平静时匪徒也来侵扰。他不相信还能脱离黑暗，自觉注定遭受刀祸，被抛弃做雾鹰的食物，明知大难已临头。黑暗的日子使他恐怖，困苦艰难跟随着他，好像准备厮杀的君王。因为他曾伸手反抗过天主，向全能者傲慢逞强过，伸直颈项，持坚厚的盾牌突击过天主。他的脸堆满了脂肪，他的腰间积满了肥肉。他住在荒凉的城内，住在无人居留、行将化为废墟的屋中。他不能富有，所有的财富也不能久存，也绝不能向地下生根。他脱离不了黑暗，火焰要啄干他的嫩芽，暴风要吹去他的花朵。别一世之鸦已长大，应知这都是空虚，未到时日已经凋谢，枝叶再不发绿。犹如葡萄未熟即被打下，橄榄开花即被摇落。因为恶人的家史必要绝嗣，火要烧尽受贿者的帐幕。他们所怀的是邪恶，所生的是罪孽，心胸怀念的无非是欺诈。